锵锵三人行，大家好，今天这两位台湾革命家又来了，谢启大老师，郑浪平老师， 你好。 哎，你还你们你看启大浪平，你们俩是一对联儿，是吧？所以对联啊，今天谢老师很好，给我们带来喜气。你看人家这个印的，台湾印的多好。 台湾汉森出版社印的，每一年都有一个有个大过什么年的门神， 神这个 神书， 神书 玉立 比那个秦叔宝和那个 尉迟恭的那个门神还在早， 还更早啊！神书，你看这个印的多好啊！ 对，其实我们真应该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现在几乎都不贴门神了。 对，以后我主持节目我就不露面了，我就是个门神。 一定会受到保佑的。 我还跟你讲，你说这个门神鼠年台湾要出大事。那天有个风水先生跟我讲，讲的我都晕了。他说呀，鼠是什么呢？就是小为大，鼠是最小的，但是呢，鼠子鼠丑牛这十二生肖鼠排第一 领头。 然后他说，你看台湾岛像个什么样子？过去有人说像这个叶子，那个叶子，他说像个卧鼠啊， 是有点 鼠，而且说陈水扁小人小老鼠，但是呢，他排第一嘛，第一家庭， 对， 所以说2008小人要弄出大事儿。 这不是好事。 对， 这 陈水扁真的，他这种人。你说他，我觉得他就是小孩骑大车，危险危险，他真的是一个小人物，结果窜到了这种位置上，结果在上面还不知道要好好的稳着坐，还到处像老鼠一样转来转去。 哎，我先给你们看看最近台湾事情多，哎，而且是最新的新闻，老肖都泄密，不是老肖跟人会谈都泄密了， 是， 哎，我想你们会有很多感触，咱们来看一段。好像郑老师要跟我们这个爆料，哎，说是这个微笑老肖跟那个 博瑞光 会谈纪要曝光，我就看见最新是这个新闻， 是， 但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我刚才听他说，好像美国都估计说陈水扁现在要玩什么招，说什么袭击大陆渔船都说出来了。 对的，这个的确是让大家感到非常非常的诧异，就是说照理说美国都是那种方方正正正正派派到处讲原则讲道理的，没有想到说美国受到陈水扁2004年两颗子弹这种事情之后，发现陈水扁各种的傲步怪招太多了，所以他们也找出一个智库来专门研究陈水扁究竟会耍什么花招。那么这一次呢，还担心马英九跟萧万长竞选总部不知道怎么应付，所以在跟老萧在秘密的一个密室里面会谈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英语都非常流利 啊，讲英文 啊，大家直接讲英文的，然后就提到陈水扁要做什么事情。他说如果陈水扁要宣布戒严的话，一定要弄到两岸军事发生冲突。那怎么发生冲突呢？他说美国的一个想法是，就因为两边的渔船常常越界，因为都为了生计，现在鱼越抓越少，常常会过了海峡这一边来，那平常都是我们的这些海外巡防署去赶一赶或者罚一罚就算，那这一次呢，可能就弄到一些军人去那里面开枪开炮杀死的人流了血，那当然大家就轰动起来了，这样陈水扁就可以宣布说两岸已经进入到准军事冲突，为了预防中国大陆下一步对台湾军事突击报复，所以台湾必须要终止选举进入戒严，或者他 就那就不怕这玉石俱焚嘛？这那你还玩什么招啊？ 事实上，对于陈水扁来说，他是真的不希望选举继续下去， 结果 因为选举有结果，他当然不乐见马英九当选，可他更不乐见谢长廷当选。 他为什么不愿意谢长廷？ 事实上，陈水扁跟谢长廷之间是一直有仇的，他们是余量情节，甚至已经超过余量情节的那个状况了，因为。谢长廷其实陈水扁他跟谢长廷是同时代的人，陈水扁一再的在各个场合各个情况下占便宜， 去压着谢长廷，然后自己起来。今天他自己再怎么来说，他做到顶了，做完了，他再怎么也得下来，可他又不甘心是谢长廷。 嗯哼， 在这个情况下，他几乎这两个人当选他都很难过，那他自己接着面对后面可能有官司的事情，所以他最好是这个事情最好能够闹得越大越好，闹起来以后他可以用他现在残存的这个就所谓现在的职权去来戒严，然后把这个选举无限期的延后，在这个中间他在求脱身之道。 对，这就是有人说就好像大家在打牌，最末你发现你的牌很坏，而且全部宝都压下去了，一翻牌你就完了，你5月20号你就输了，那么你唯一脱身的方法怎么办？翻桌子。 对， 桌子一掀大家的牌都乱了，我没输，所以我现在庄家，所以都是我的。所以现在美国人来的警告就是说不太担心选举的结果，因为对美国而言，马英九赢也好，谢长廷也好，他都有机会重新跟台湾的领导人建立关系，然后怎么调整两岸。可是如果陈水扁不肯将政权按照民主政治的程序交出来的话，那这个美国觉得说这事情可就闹大了。因为陈水扁有一个期待值，就是说到了今年的8月8号8点钟正式，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看 明年2008， 对，2008的北京奥运，所以他要把他的政权想要拉到那个时候，台独跟奥运闹在一起，胡锦涛主席宣布这个北京奥运开始，然后陈水扁在那边就宣布 奥运 台湾独立， 就是说看你是按奥运启动的按钮， 还是按飞弹的按钮， 还是按飞弹？哎呦，这个 是非常坏， 非常坏。 陈水扁这个人，他所有玩的花招，当然包括他的幕僚那一群人，都不是一个不按正规牌理出牌的人，他从来没有在为整个台湾的福利、台湾人民的幸福去着想。他完全是为他自己，你看他在当总统的时候，所有的好处都是往自己家里搬，所有的事情都是往自己家里要，他所有布置的人都是他自己的心腹，他自己的人马，他从来没有为民进党想，那更不要说为台湾想。 这个 好，我再提一个例子，就是说代表陈水扁跟谢长廷之间的矛盾到什么样子。博瑞光这次居然还提出一个最怕的假设，是说陈水扁布局是什么样，是要找人去暗杀谢长廷，不是暗杀马英九哦、然后嫁祸给国民党，然后宣布戒严，就按照或者停止选举，就按照台湾的选罢法，一旦政党的总统候选人登记截止之后，如果一个候选人死掉的话，整个选举就不算了，要重新开始，那就可以再拖几个月以上 啊。最近是 这种可行， 所以他 这 把选的方向，大家都认为过去一年多大家都在谣传马英九，你要小心哦，可能最末人家打不过你的话，就把你做掉。 有一个小说，2006年就出来，叫《刺马记》。 对， 说这个小说里就是成功预言，当时还没发生 嘛。没错， 包括台北市长郝龙斌接到恐吓信， 对， 都说到了，甚至里边就讲刺马说马英九会在2008大选前最后一个星期六在高雄扫街的时候被外省籍枪手开枪，连开三枪，但是说实际上还不是这个外省籍枪手打杀他，是在这外省籍枪手开枪之前另外一个人过来梆梆梆三枪打在马英九身上，所以说最近马英九说加了5个保镖 嘛。 是，所以说今天之前因为马英九可能会被暗杀这事情已经整个公开来了，传了很久了，所以今天如果马英九死的话，人家再怎么来说都会认为绝对是你陈水扁，绝对是你民进党干的。 美国就想到另外一 个，他就想到另外一刀， 你不杀马英九，杀谢长廷。 谢长廷，第一，他杀掉谢长廷是因为第一，他真的非常不喜欢谢长廷，这个是全台湾，尤其是民进党里面是非常熟悉的。我跟谢长廷，我们都 真杀假杀。 这当然是真杀，杀他自己是假杀，杀人家是真杀。如果杀死了，如果当然，然后接着他就可以嫁祸在国民党的身上，然后他又借此停止选举，所以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这起码是美国的智库、美国政府的人提出来的。 哎呦，这就把我惊着了，那就我这太幼稚，我以为现代社会玩政治，你说这些东西让我想起咱们这个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这个国民党之间玩暗杀，玩这个，难道说现在这政治上面还至于说谋杀吗？ 事实上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在讲，我们在退回来到快将近4年前，04年的时候，那一次的选举的时候，那一次的后来经过调查， 那一枪是真的打进去的，是真正的打进去。然后他当时的角度很清楚的，他是要打吕秀莲的。所以事实上那件事情，他的所有动作他是要打吕秀莲，结果吕秀莲没有受伤，那他又不愿意让吕秀莲变成英雄，他要装英雄，可他又不知道他该伤在哪里，所以他要抓着这个手这样下车下了车，然后呢最后再做个假伤，是伤在肚子上，然后子弹居然还留在口袋里，这从头到尾都是假。 但是你像这个国民党这种不是老肖这个泄密啊，我觉得难道说有可能陈水扁民进党他操纵这个国家系统，就所谓的国家系统，就是说情治单位，特务手段， 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我甚至在台湾我开了一个玩笑，我说你要够格人家才要窃听你，你不够格还不会被窃听。事实上在李登辉执政那几年，我不愿意说是国民党，我说是李登辉，因为事实上到李登辉那一段时间上，我们所有像我们这些人都是被窃听的， 而且所有的政务官员都被窃听， 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电话都被窃听。然后呢，当然现在民进党尤其是陈水扁绝对把李登辉那一套都学来了，所以他现在在所有尤其对手的竞选总部所有的家里按窃听，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国民党也不必惊讶。现在是说你面对这个， 那你说会有人窃听陈水扁吗？ 这就是陈水扁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对，现在就担心。其实我希望我们的国安单位，因为有很多人是真的不满陈水扁，拜托请在陈水扁那边办个窃听器。不过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陈水扁闹绯闻案，其实就是被人家窃听出来，只是他自己给压得住。 没准能窃听到他跟老婆打架的声音。 他是被老婆打的。 哦，被老婆打的嗷嗷叫。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他真的觉得这要是说陈水扁真是自己做的局的话呀，那也对自己家里人也够可以，自己爆料说我收到那个恐吓信，然后说这个恐吓要强奸我女儿陈幸瑜，要什么什么打劫我家里，所以才外逃。 他马上就要吃眼前亏，他只要五月二十号照常交出权力来的话，我相信不出几天他恐怕他的麻烦就全部会出来。以前所有在他权位下面这些替他多行作恶的人的话，恐怕都要为了要纷纷自保，要出卖陈水扁。 是 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如山崩那海倒的样子，这样子一个趋势的陈水扁真面目以及全家人的所有的这些。 对，小人最终的结局往往是人格破产，众叛亲离。 是， 这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他女儿来洛杉矶转一圈马上谣言四起？ 什么谣言？什么谣言？ 就是说他要带女儿的话，先将他们的家底呢想办法带来美国了，因为知道将来要逃的时候你要像曾文慧那么傻带那么多美金的话不容易。所以呢洛杉矶有一个谣言，就是说他女儿这次来呢是把他们家的家产早已经换成最容易带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邮票，一张几百万元的邮票，带个几张摆在个小皮夹里面带过来，然后找一个保险柜一锁，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他这个东西怎么转。因为你其他的资金转移的话或者是宝物你要带进带出的话一定会被人抓到。 但是你说国民党啊，我怎么最近听一些各界朋友都在说，哎呀马英九可能没戏了，马英九可能不行了，这是什么何由这种判断呢？就过去我一直以为可能明年大选就是马英九的了，现在好像觉得判断变得非常复杂了。 应该这样讲哈，我们从民进党的作为，他们是打死不肯把这个政权交回去的，他是绝对不可能用一个公平的手段跟你玩游戏的，他是绝对不遵守游戏规则，所以他会在 用所有的手段在这一次整个的选举中他会无所不用其极，其实包括上一次2004年的最后所谓的陈水扁的两个子弹， 嗯， 包括陈水扁最后那个他们最后启动了国安机制，让你的所谓的 军方的人 蓝营的人没有办法去投票，包括到最后的选举的过程中做了很多的手脚，他就是我用一切不要脸的手段，我让一个不公正的选举结果出来。那么这一次的选举又更危险，因为现在是操盘的人是陈水扁，陈水扁他不但有这样说，不绝对不能让政权回到蓝营来，同时他也会觉得他甚至也不愿意把他的政权交给谢长廷，所以他又会用更可怕的手段，包括可能暗杀某一个候选人， 用这个方法，不是暗杀马英九 这样子假设的，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或者挑起战争，挑起两岸之间发生事端，他又可以用这个方法戒严停止选举。 哎呦，你说这个人，我倒有点觉得这是个奇人异事啊，这是一般人可怎么能把就说是这么多台湾的这个命运绑在自己这么一个，而且不惜暗杀吗？ 所以我就说 打仗吗？ 所以我就要说哈，其实台湾真的是最近这20多年是一直在危机重重。李登辉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个性，李登辉其实当时就是希望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台湾，然后台湾能够用独立的方法逼到大陆出手，如果大陆出手打台湾，台湾全毁或半毁，然后全部的台湾人会恨大陆， 对， 然后全世界刚好有的其他的国家不愿意让中国崛起的国家就可以说，你中国这样一个邪恶的国家，你居然连自己的同胞都打，然后就用军事和经济就制裁大陆，于是台湾全毁，大陆往后倒退30年。现在是 那他自己呢能落着什么好呢？ 他当然可以落得好处，他可以就进了日本的靖国神社，他就是日本的民族英雄是，而且事实上他 水扁 次郎他可以到 他已经演李次了， 演 李次而且 他可以到海外去， 他有日本名字， 对，他对他演李正南， 演李正南， 他事实上他自己本身他把他的家属都已经迁到海外去了，他把所有的财产也移到海外去了，然后他在海外还可以组织所谓的流亡政府，继续来跟你中国大陆叫嚣去打击你，所以这是李登辉。不过我们要感谢李登文会，因为他的帮忙让李登辉下台，这件事情就危机结束。接着呢，可是很不幸的，台湾又接着出来了另外一个疯子来当我们的领导人，也就是陈水扁。然后陈水扁事实上前面还装，现在是越到后面他连装都不要装了 啊！我觉得现在彻底不要脸了，好像 是彻底的。他本来就是 他怎么跟老百姓见面呢？我估计他现在好意思也不大好意思出来 了。现在台湾很糟糕，台湾现在是有一部分人被他被所谓的地下电台被整个的这样民进党、 啊、给忽悠了， 给忽悠到了最后，大家都觉得好像是有道理的，然后大家感觉不出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想，大陆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全民有点类似疯狂， 没错没错， 在文化大革命， 嗯，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也会事后会想，我怎么当时这么笨呢？ 那真叫指鹿为马呀！ 你不觉得当时德国曾经也有过这一段？当时被希特勒绑架， 也不只是中国的现象。 所以说，事实上，我常常觉得，一个领导者当他掌握到了整个的所谓的传播宣传系统，然后他在一再一再的洗脑的时候，人民会有一段时间会疯狂。会没有理性的。现在大陆曾经经过这个教训，他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德国也清醒了，可是台湾现在目前还在一个混乱的状况。 所以为什么说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啊？ 没有 这民众啊，很容易被愚弄， 很容易。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谢老师最想讲的是前一阵这个大中治政。 是的。 你为什么这么愤激呢？ 我应该这样讲，我其实很想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件事情告诉全台湾的同胞们，今天我们大家一直有句话叫吃果子拜树头，今天我们要知道感恩图报。台湾在50多年前从日本人手上接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整个社会是这么样的贫瘠，因为我们的老蒋总统带了中国30几省的精英，带了很多的黄金 、 然后做了用黄金做准备金，我们重新发行币纸，那这些人来共同去建设台湾，才会在30多年变成了一个经济奇迹。 在世界创造了经济奇迹。 但是你要说老蒋，他也确实是屠杀过，而且也钳制言论自由。 我们也必须这样说， 戒严。 我觉得说，我们要退到那个时代去讲。如果要问那个时代，其实凭良心说，台湾绝对不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戒严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两岸之间还是属于一个非常危机的状况， 敌对状 况，大陆随时有可能会来所谓的解放台湾、 嗯、 那我们在我们说法就是学习台湾、 嗯、 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做一些防备。所以如果你要问论那个时代，请大家再往前回个二三十年前，日本时代的当时对于台湾的钳制是不是远远胜于当时老蒋的一个钳制？所以今天如果一些人不懂得感恩图报，你现在回老蒋的铜像，你现在去把大中至尊的牌匾给拆了没有问题，现在你得势，可是历史会还给老蒋一个公道的。我必须在这边说，老蒋在大陆的时间，其实我必须说北伐是他的贡献，抗日战争是他的贡献，因为这样我们中国能够统一，同样的台湾的建设也是老蒋的贡献、 嗯、 他的人格，他曾经替国家民族做过的事情，哪是你一个陈水扁这种小小的一个跳蚤人物你够资格去论断的？所以今天如果全台湾的人，今天你对这个事情，有的人是姑息，有的人是悲愤，可是我必须说，今天你对这样一个人物，他绝对是一个人物， 他呀， 你这样做将来会遭到报应。所以今天台湾现在所涉及到的很多的危机都是台湾人民的共业，结果他的行为，少数人的行为，要让整个台湾共同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嗯、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 好家伙，谢律师。但是啊，这让我想到一个道统问题，就好像你一次次讲老蒋总统，在我们这边呢就叫老蒋伪总统了， 是 对吧？他是，你比如说在台湾，这有时候就会让我联想，好比说当年法国大革命，对吧？推翻皇帝，可是呢现在巴黎他还有路易十几的这个铜像还保留着，但是呢这个事情该怎么看？那好比说这个伊拉克战争之后，你看到把这个萨达姆的这个铜像推倒了，你说这几个东西之间怎么看？ 第一，他不但是个东西，而且事实上老蒋总统确实对这块的土地他做过贡献。如果今天因为少数人的心胸的狭隘，他就觉得我喜欢我讨厌，所以你看啊，陈水扁其实他在当